九六九只听好歌不听话。

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

刻骨不尽的付出。 心，眼泪啊，永远不再哭。